400606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德勒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常茂张着大嘴喘气，来到朱元璋马前，一抬腿，咯楞，挂好禹王神槊，拿出手绢来，把脸上的汗擦擦。陛下，我们没分输赢，您怎么叫我回来了？茂啊，你也够累的了，打算找个人替换你一下。 是啊，谁能替茂太爷？ 朱元璋用马鞭子一指岳伦，就是他。常茂把雌雄眼一瞪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。我说咱们民营成了大杂伴了，什么时候划了个要饭？他还想说难听的话，郭英用枪短捅着他屁股一下。常茂一回头一看是七叔，不敢往下说了。郭英那意思怎么，你也小瞧人，当着这么些人你说那叫什么话？当然郭英是心里想，用眼睛代表，可没说出来。常茂把后半截话就吞下去了。好嘛，既然皇上另有委派，茂神爷就在旁边歇会儿，拨马归队。您说这个岳伦是什么心情？刚才叫朱元璋当众羞辱了一顿，再加上茶帽冷言冷语，岳伦心如刀绞一般，从脚后跟红的耳根台子，浑身都发烧啊。要一想，是骡子是马，咱牵出来溜溜。嘿嘿，君子人赌志不赌气，干生气有什么用啊？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。我露出两手叫你们看看，马上你们就扭转了看法了。想到这，岳伦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推啊，这匹战马四蹄蹬开，像一溜烟儿一样就来到两军阵前，与驼金龙马打了对头。金眼雕咯噔把丝缰盖住，双手平端八宝脱龙枪，他这一出来不要紧，驼金龙也愣了。方才大战长茂，驼金龙也有点脑袋疼，真有点触头啊。心说长茂这个小子太难对付了，就凭我这口九凤朝阳刀，受我爹爹的真传，有几十名教师的指点， 特别是我的老恩师镇国金刚佛，那是武林高手，在金马城首屈一指的老前辈，我受他老人家的真传了、我师父跟我说的好，就你再加上这口刀，纵横天下不会有对手。怎么刚到了黄河岸就遇上这么个长闹？托金龙还想呢，再要打20个回合，恐怕自己就敌不住了。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偏赶这么个时候，长闹走了。托金龙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哎呀，暗自思想，谢天谢地，可让我还还手，等我们这气儿运足了再战长茂。可正在这么时候，长茂没回来，在对面来了个要饭花子。托金龙仔细看看，心说这也是明营的大将吗？派他来干什么呢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、想罢多时，用九凤朝阳刀一指，噔，对面来的这个人，你也是打仗的吗？金眼雕岳伦点了点头，正是。那么我请问阁下，尊姓大名，官居何职？岳伦点了点头，要问我呀，无名的小辈，我姓岳，叫岳伦，有个外号叫金眼雕，身无寸职，我是个平民百姓。哦，老百姓啊，那你为什么到两军阵前跟本帅交战？岳伦闻听把眼一瞪，什么？老百姓就不准动手吗？难道老百姓就没有资格对付你元人吗？你们杀的都是老百姓，欺负的都是老百姓，我们怎么就不能伸手呢？废话少说，二拿命来。岳伦一颤枪就要战托金龙。咱们单说元人，成千上万在后头给托金龙观战，大王胡尔卡金，二王胡尔卡银，老驸马左都御，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，副先锋虎印，这些人叽叽叉叉就议论开了。大家一商议，不能让托金龙打了，刚才战长茂已经累得够瞧的，应当让他回来休息休息，这是一。二，那么大的四宝将军能跟个要饭的打仗，那有多掉价丢人。想到这，胡尔卡金传旨意，鸣金调回托金龙。托金龙也挺高兴，回归本队，见这两个王爷一问，胡尔卡金说你休息喝点水缓缓气儿，这种要饭的打发个人就能对付他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忽听左手有人说话，声音十分的响亮，大王，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，臣不才要到两军阵前立功。胡尔卡金一看，逃旨的正是手下大都督，名叫黑金牛。这个家伙也是胡尔卡金手下有名的上将，官拜都督之职。黑将军要多加谨慎。哎呀，您放心吧，连个要饭的我打不过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说到这儿， 催开宝马良驹，九点桃花哨，晃掌中牛头猪，来到两军阵。他那嘴撇得跟瓢一样，一百个看不起岳伦呢、啊。把兵刃平端，哎，花儿乞丐，你姓岳叫岳伦。岳伦全明白了，四宝将托金龙不愿意跟自己伸手，怕丢人，多好。哎呀，没想到我岳伦落到这步田地，不但是汉人瞧不起我，连元人都看不起啊。想到这，暗气暗憋，把气血平住。不错，正是在下，来者为谁？黑金牛。笑道：“你吃饱了撑的，叫你这两下子也跑到两军阵前来送死，你真家伙吧！”抡开牛头都就砸，也就十几个回合吧。岳伦光躲光闪，没有近招。为什么呢？岳伦要看看究竟这些猿人有什么真实的本领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你得做到心中有数啊。那岳伦这种人老练成达，那不是年轻的毛三五四的。等十几个回合他看完了，心有数了。来的这姓黑的无非是个大草包而已，想的是岳伦咯噔把丝缰带住。岳黑金牛赶紧逃命去吧，谋家千块不斩无能之辈。岳伦这句话没把托金牛给气死，你看着我什么了，就是无能之辈，花儿乞丐，你口气也太大了，招架搂头盖顶就砸起来了。岳伦一看这小子不给他放点血还真不行，还得了，给他来一下子。扎哪呢？岳伦还得看看。哎，看这家这块可不小啊，身高足有一丈挂零，那腿跟房驼差不多少。得了，在左腿上给卯个眼吧，把地点相中了，也就五六个回合，岳伦虚晃一枪奔他的双眼，啪啪，这个枪来得很快啊，两道寒光把黑金牛吓得晃牛头都拨打兵刃。哎，他光过上头滑了，没想到岳伦后把一抬前把一压，砰，这枪冷不丁变了招了，又打上边滑到下头，正好扎到腿根上。这一下扎了能有四寸多深吧，岳伦手下留情呢，要不就他这条腿就给他卸下来了。就这也不浅呢、啊、疼得托金牛哎呀一声，兵刃扔到地下，双手一捂伤口，是败归本队。他这一败呀、啊、把两军阵的人全给惊动了。咱们先说朱元璋，这朱元璋也注意看着，一开始没看出这岳伦有能耐，就瞅这人磨磨蹭蹭，肉肉乎乎，左躲右闪，不往里头发招。朱元璋替他着急，心说大概穷傻了，怎么这么迟钝呢？等一发出招来，急如闪电一般，那朱元璋是马上皇帝，也是内行啊。这么一看，他就大吃了一惊，哎呦， 闹了半天，此人真有本领。想想刚才自己说的话，有点后悔呀。怎么办呢？朱元璋在两军这就喊了一声：“好，岳将军，扎的好啊！朕加封你前不正印先锋官。”这多好，就这一枪就升了个先锋官。长帽子在旁边一听，气得好像没在马上掉下去，心里说话：“哎呀，我们这皇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哎呀，一阵风一阵雨的，就这一下就够个先锋官了。帽子爷这些年还没当过先锋官呢，他心里不服劲儿，满营众将也有不服之色。安下他们咱不提，黑金牛败归本队，见活卡金活卡银，这两个人也挺恼火，打算派个别人，还没等说呢，就见旁边有人哇哇暴叫：“大王，二王，把这姓岳的交给某家。”一马飞出，直奔岳伦。来的这个人是谁呢？黑金牛的兄弟黑金亮。这俩人好像一对双棒一样，长得也差不多，穿戴也相同，手里也是一条冰铁牛头毒。见着岳伦并不打话，搂头盖顶往下就砸。岳伦跟刚才一样，并不招架，左躲右闪，让他十几回合。一看呢，这位跟刚才那一样是一对饭桶，心里头一阵的好笑。对面元将逃命去吧，就你这两下不配跟毛家动手。他这一说话，黑金亮受不了：“好小子，你招架我！”抡起家伙往下又砸。岳伦实在没办法，一想这位有贱毛病，也得给放点血，得了，我跟他公开说清楚。岳元将，你是非逼哑巴说话，让毛家下死手。你要不服劲儿，咱这么办啊，你看着你的左肩头没有啊？看见了。在左肩头上我扎你一枪，不往身上扎，也就二寸左右。扎完了回去你拿尺量一量，我要说错了算我经识不到，学艺不高。把黑金亮气的好像没在马脖子上出溜下去，心说你口气也太大了啊，扎多深都告诉我，真是欺人过甚。这家伙像这种人有眼不识真人呢。岳伦向来不说空话，因为两人的武艺差得太悬殊了。你别看他哇哇之叫唤，貌似强大，其实内里空虚，没有真才实能。也就五六个回合，岳伦使了八法神枪，一扎眉心，二挂两肩，就这招来得快呀，如同疾风闪电一样，啪啪啪。这回黑金亮可傻了，哎呦，他不知这枪是奔哪扎的，就叫这个肩头这麻麻酥酥的，枪尖就给点上了。回去一量，真是二寸左右。他败归本队，叫是丢人现眼。朱元璋在后头一看，哈，不行不行， 刚才我封那官太小了，钱不正印先锋官，有点屈才了。 岳将军， 刚才朕加封的不算了，我封你孝义永安公，又升上好几格去了，当了公爵。常茂一听在队伍之中气的，哎呀，心说话，你说这官真好当啊，两枪就升了公爵了。茂太爷这些年出生入死，现在只弄个将军，我这皇上有点糊涂了。但他也不敢辩理，气得这肚子咕噜咕噜直响。岳伦连理也不理，假装没听见。张丹说元人连败两阵，锐气有点往下降低呀。四宝将军驼金龙这口气儿也缓过来了，也歇过乏来了。他是武林高手，那是内行啊，按现在新名词说那是专家。他一手月轮就这几下，大吃了一惊啊，看人家的招稳中带动，说稳如同泰山，说动快如闪电，这才叫真正的神出鬼没。哎呀，心说话，这个人这么大能耐，怎么穿的这么破呢？一官半职都没有，落到这步田地，他心里画问号。准知道再去别人，也是白送性命或者受伤，所以托金龙二次请旨，主公还是臣前去出战。金龙啊，我可替你担心呐、啊！方才你战长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，看这样子，这小子也不好惹，你要多加谨慎。主公放心就是。托金龙把战带紧了一紧，把周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，提刀二次到了军阵。这回他变了，看这要饭的怎么那么好看呢？这身上破的怎么那么灵巧呢？哎，要说人这个眼光徐呢，有了能耐一俊遮百丑啊。托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徐，这回再把火往下压了一压，对面岳将军啊，本帅有几句话说，不知肯听否？请。岳伦要听听你说什么。托金龙满面陪笑，岳将军，方才你说的真的假的本帅不清楚，假如你真是个白纸平民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保大元，看见没，那是大王胡尔卡金，二王胡尔卡银，乃当今天子元顺帝的两个亲哥哥，我是都招讨大元帅，我们说话算数，只要你岳伦肯于到我们这边来，不是封王封侯之位呀、啊，你比在那边强的多得多呀。岳将军你能答应吗？啊，给我官当了不行，给官太小点了。哦，你说你要什么官？岳伦说别的官我不要，我打算给你们当个太上皇。托金龙这脸腾一红，对岳伦要下毒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